始皇孙王夫人，宣帝母也，名翁须。太史中得幸于始皇孙。皇孙妻妾无号位，皆称家人子。征和二年生宣帝，帝生数月，魏太子皇孙拜，家人子皆作诸，莫有收葬者，为宣帝得权。即尊位后，追尊母王夫人谥曰道后，祖母始良帝曰立后，皆改葬，其原意。长成凤首，欲在立太子传。帝节三年，求得外祖母王媪，媪男无故，无故弟武皆随使者意却。时乘黄牛车，故百姓谓之黄牛玉。初，上即位，朔遣使者求外家，久远，多四类而非事。既得王媪，令太中大夫任宣与丞相御史署杂拷问乡里识之者，皆曰王玉。玉言名望人，家本涿郡黎吴平乡，年十四嫁为同乡王耕德妻，耕德死，嫁为广望王乃始父，产子男无故武，女翁须。翁须年八九岁时，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。仲卿谓乃始曰：“与我翁须，自养长之。”媪谓翁须作肩单衣，送仲卿家。仲卿教翁须歌舞，往来归取冬夏衣。居四五岁，翁须来言：“邯郸贾长尼求歌舞者。”仲卿欲以我与之，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。仲卿在乃始共求媪，媪惶急，将翁须归曰：“儿居君家，非受一钱也，奈何欲与他人？”仲卿诈曰：“否也。”后数日，翁须乘长泥车过门，呼曰：“我果践行，当知柳宿。”媪与乃始之柳宿，见翁须相对涕泣，谓曰：“我欲为汝自言。”翁须曰：“母至之，何家不可以居？自言无益也。”媪与乃始还求钱用，遂逐至中山卢奴，见翁须与歌舞等必五人同处，媪与翁须共宿。明日，乃始留侍翁须，媪还求钱，欲随至邯郸。媪归，跳麦未聚，乃始来归曰：“翁须已去，我无钱用随也。”因绝至今，不闻其问。贾长尼妻真及从者失岁辞。往二十岁，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，请翁须等五人。长尼使岁送至长安，接入太子家，及广望三老更使刘仲卿妻齐等四十五人辞接宴，宣奏王媪道后母明白，上皆召见，赐无故武爵关内侯。旬月间，赏赐以巨万计。 请之，制诏御史此外祖母号为伯平君，以伯平、黎武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，方就无故为平昌侯，武为乐昌侯，十邑各六千。初，乃使以本始四年病死，后三年家乃富贵，追赐谥曰司城侯，召涿郡治种事，至元邑四百家，长成奉守如法。遂于伯平君薨，谥曰司城夫人，召喜司城侯合葬奉明故城庙南，至元邑长成，罢涿郡司城垣。王氏侯者二人，无故子皆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而无子商至丞相，自有传。